到最后，所有代表全明星选手接受了一次采访的，又是轮回的周泽楷，毕竟是人家的主场，这个面子要给。最后说的无非又是一些客气话，比赛很精彩，观众很热情，本次全明星周末很成功，希望下次可能再参加。 周泽楷的风格说出这些话可是费了好大劲儿了，基本模式是：比赛精不精彩？观众热不热情？热情。觉得这次全明星周末举办的怎么样？很成功。对于下一次有什么期待？能再参加？以上。正式内容结束，而后又是一些纪念品的发放活动。 当中不乏明星选手们的签名纪念品，这要换了以前，陈国拼了命也一定要抢个苏沐橙的签名回来。但现在嘛，知道叶修的身份，陈国立刻也有点优越感，因为他很清楚有叶修这层关系，他想要个苏沐橙的签名真的一点也不难。于是这样一来，心情就变得不是很迫切了。 不过，也正是因为叶修的关系，两人今天这退场就有些不顺利了，居然被好一堆记者埋伏。一看到二人过来，录音笔什么的早都全戳过来了，自然是向二人打听叶修的状况。陈国本想一概以不知道作答，结果却是被唐柔暗暗拉住，而后却是主动上前，客气地回答起了记者们的问题。 而听到唐柔的回答后，陈国也是恍然，暗叹自己着实有些粗心。一概以不知道作答，那实在和无可奉告没什么两样，显然就是知道，但只是不说罢了。这样的话，难保记者不会展开什么后续的深度调查。而现在唐柔的回答呢，并没有一概推错不知，只是避重就轻。 只是杜撰了一点，那就是他们二人事先也不知这人就是叶秋，只是碰巧坐到了一起，当作是位普通观众一样认识了起来。这个说法可信度当然是很高的，别说随便两个普通观众了，就是在他们这些记者跟前，叶秋大摇大摆地走过去，他们也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人是叶秋。 无奈的记者只好询问两人有没有拍照，这个自然是没有的。而后又请两人描述一下叶秋的样貌，这个就轮到陈果发挥了。不是他擅长描述，而是他也是叶秋粉丝之一，看过网上流传的许多叶秋样貌版本，现在随便脸出一种出来说说，记者们一听好像和以前的一些情报很吻合。 也就再没什么疑惑。如此顺利打发了记者，两人稍松了口气。不过唐柔明显还是比陈果更警惕，离开后还在时时留意是不是有狗仔尾随。看到确实没有这样的家伙后，这才和陈果放心地回到了酒店。全明星周末至此圆满结束。 酒店里没出去的叶修早已经看完转播，关了电视。二人回来时，他正趴在电脑上打着游戏。陈国心里的激动自然没这么快就平复了。现在又知叶修身份，自然是扯着要听听以前觉得根本就不可能听到的大神点评。苏沐橙的突然发挥是团队赛最终制胜的关键。 叶修捡了个陈果肯定喜欢听的事实给说了，果然陈果兴奋地摇头晃脑，像是收获到了想要的糖果一样，很是心满意足地又和唐柔聊天去了，一直聊到了犯了困，立刻果断地把叶修给轰回了房间，熄灯睡觉。次日一早退了房，三人已经是要搭班机回去了。 机场里，陈国东张西望的，试图看看能不能巧遇，肯定是和他们同路的家事俱乐部的人。 虽然对这俱乐部陈果现在已经没好感了，但是对于苏慕成的喜欢可是一点都没褪色。至于以后的联赛中判家是赢还是输呢，这个问题陈果已经开始纠结了。判赢，他替叶修咽不下这口气，判输，他又觉得还在家世的苏慕成太可怜了。 不过家世这赛季目前的积分输赢都已经无所谓了吧。 飞机上的时候，陈国终于是找到了一个可供解脱的说法。 嗯， 一边的叶修点了点头。孙祥加入后的家世在经历了一番曲折后，目前成绩好转，积分榜上开始稳步上升，但是先前实在是落名的有些太多，此时再想杀回季后赛，不是指他自己努力就行，还得前面的战队来点颠三倒四的发挥才行。杀进季后赛，目前那点理论的可能已经忽略不计了。在家世粉中更让人兴奋的话题都是诸如下一赛季、未来什么的。而此时的网络上，荣耀粉丝们也正在集中地讨论着这一次的全明星赛。从第一天的新秀挑战赛，到第二天的活动，再到第三天的全明星赛，话题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当叶修他们回到星星网吧时，有些个熟客望着陈果和唐柔的目光，就像是看着什么英雄似的。都是荣耀粉，当然会收看全明星周末了。第二天活动上露脸的两位美女可是让大家意外了一番。这种身边的人出现在屏幕上的感觉挺神奇的。陈国心安理得地接受着大家的膜拜，这从8000米的高空下来，他的热情还是丝毫未减，立刻和网吧里相识的一些聊到一起去了。 唐美美好厉害啊，居然可以打赢职业选手。 其实大家更关注的还是唐柔来着，普通玩家的心思可没唐柔那么夸张，能赢了职业选手一局，大家都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。 哈哈，我的网吧里当然全是人才了。 陈国倒也不嫉妒，很是得意地说着，不过说这话的时候有意无意地瞟了叶修两眼。叶修却已经是占了台机器专心上网去了，根本没来掺和他们的讨论。和客人们眉飞色舞地聊了好一会儿，众人这才各自散去。但是还有那么几个看着就机灵的家伙，之前并不怎么活跃，在大家都散了后，这才神神秘秘地凑了上来，找了陈果悄悄一开口，立刻让陈果吃了一惊。这些熟客注意到陈果、唐柔和叶修是同去的全明星赛，就在唐柔糟糕的时候，跑出来帮了他一把的叶秋大神看起来和唐柔却是认识的，这么一来实在是值得好好联想一下。这几个家伙话没说穿，但是陈果却已经明白他们的意思。好在昨天全明星周末结束时就已经遭受过记者的围观，这几位网吧客人虽然机灵，到底还是比不了记者那么敏锐，连那些刁钻狡猾的记者都被忽悠过去了，这几位客人又算得了什么？虽然昨天应付记者主要靠的是唐柔，但陈果毕竟就在一旁，此时也是沿袭了昨天唐柔的部分说辞，如此这般一讲，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叹息了一下和大神失之交臂的遗憾。至于叶修，在陈国口中那就是个拎包的小喽啰。好容易把这几个家伙也打发了，陈国却还不得闲，毕竟他是这网吧当家的，三天没来了也有点琐碎的事要他来处理，不像叶修和唐柔回来后行李一扔就已经上机玩起来了。准确地说，只是唐柔行李一扔，叶修回来根本就是直接上机， 他压根就没行李，直接空着手跟着两人去的。洗漱什么的通通都是用的宾馆的，然后再是空着手回来。要不是亲眼所见，陈国真不敢相信这是出了一趟远门，这根本就和出门买了包烟似的，只不过用的时间长了点。叶修和唐柔这三天游戏虽然也有上，但都是零零碎碎的，整体来说游戏里的变化不大。各大工会拿着叶修制作的攻略，在40级到43级的千波湖副本中一边练级一边竞争记录，记录最终会花落谁家，叶修现在是完全不关心的。上线后也就是扫了扫好友栏中诸人的等级。虽然全明星周末搞得如火如荼，但游戏里却只是很平凡的三天，也没什么超级任务。而且玩家们虽然不去现场，但是转播大多数人还是不会错过了。这么一算的话，这三天的练级效率反而是连平时都不如。好友栏中的玩家，也就各大公会的那些头头脑脑，一直是第十区等级第一集团的角色们升了一级，变成了41级。至于像包子入侵、媚光等人，可怜巴巴的还在32、33级上爬呢。这个圣诞活动把没有在罪恶之城活动的玩家等级都甩得远远的了，更何况是包子入侵这种干脆都没参与活动的。倒是乔一帆的一寸灰，这几天升级比包子入侵他们都要快些。叶修此时上线时发现人也在，发了个消息过去，被系统告诉拒绝接收。乔一帆几天都在 S 市，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来练级，一想便知又是交给了代练。其实以职业选手的根底，乔一帆大可不必像唐柔或是包子入侵这样从头练起了解游戏，直接弄个满级号慢慢研究也是一样。只是乔一帆很想跟着大神学习，这才搞了一个一寸灰出来，结果错过了一个圣诞任务就被甩下这么多，无奈只得又出动代练。但是现在等级高了，这样的差距所需的经验也是极多，却已经不是那么好追的了。叶修一看眼下这情况，原本的固定队暂时是混不到一起了，于是只能和唐柔两个人一起去副本。圣诞活动时甩开的差距这三天基本没大变化，倒是本比他俩高一点等级的大公会玩家胜了一级，全跑千波湖玩去了。这样一来，罪恶之城这边算是彻底空掉了，副本门口连个鬼影都没有，像是二人的专场。他两人一起刷本也算是熟悉了，于是也根本没多话，直接进门。三趟副本下来，陈果那边也处理妥当了，过来坐到一旁也是登录了游戏。叶修在旁随意扫了一眼，结果就见陈果的竹烟侠进入游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退出了工会。 退会啊？ 叶修随口说了句。 嗯。加王朝啊？ 嗯，恶心。 陈果说。对于家世俱乐部，陈果显然已经是彻底恶心上了。这家世旗下的加王朝工会当然也不再让他引以为豪。果断退出，一点留恋也没有。此外就是为还在家世中的苏沐橙感到遗憾和担忧，好像苏沐橙是身处人间地狱一般。 哼，至于吗？ 叶修笑笑，他倒也是看出陈果的心思。 我自己组个工会。 陈果一边说着一边开始回复消息。他在家王朝工会也是混了挺久，朋友着实不少，此时冲上来招呼不打就退了工会，立刻有不少好友来询问消息。 家世已经烂了，我准备自己建工会。 陈国如此回复着众人。众好友收到回复，自然个个都是莫名其妙。这好好的，怎么就说家是烂了？ 小姐，是因为孙翔吗？ 有关系好的朋友开始猜测。这次孙翔在全明星赛上的表现确实难堪又丢人，尤其是被死敌韩文清给踩了，尤其让家世的死粉们不痛快。以相熟好友对这位大姐头的了解，这么一个憋屈的事情确实足以导致他冲动地发泄一下。 不是，反正不想在这破工会了，有谁愿意跟我一起混呢？ 一时间回复的寥寥无几。在神之领域发展工会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这里所有竞争都更残酷更激烈，能加入家王朝这种大工会，拥有的好处绝不是散兵游族或者是一些普通工会可比的。而且在神之领域这边，大工会可不像在新区开荒那样只求人数，入会门槛很低。在神之领域想进这样的大工会，那都得拿出点像样的实力才行。好容易加进来的，大家都会很珍惜这身份的，更何况这些加入者中十有八九都是家世的支持者，对于家王朝工会另有一番感情在里面，这种忠诚度却是一般玩家工会中绝对不可能拥有的。这陈国也没说具体原因，只是莫名其妙的退会后就问大家有没有想一起的，众人当然不好答复了。这同意吧，那草率的也太莫名了。不同意吧，关系这么好，却又不好去驳陈国的面子。一时间所有人都是开始装死，好像没收到那消息似的。更有夸张点的，干脆就假装掉线，离开游戏了。只有关系最铁的，这才又回复着消息，想知道陈国到底想闹哪样。这几个可都是陈国游戏中的死党了，于是他也不隐瞒，直说对家世的不爽出于何处。结果对面死党还没回复，身边叶修已经惊讶道： 哟，你知道了很多吗？ 陈国说的自然就是那一晚和唐柔聊天分析的东西，当然也就是有关家世俱乐部种种算计的推测。此时叶修在旁搭了腔，陈国也正好转过头来问他： 是不是这样？ 叶修苦笑了一下未答。 哼， 陈国的不爽当然都是冲家世俱乐部的，此时一看几人都回了消息，陈国这些推测在旁人看来实在是惊世骇俗的，可没这么快就接受下来。 说叶秋状态下滑，全明星赛上的龙抬头看到了没有？ 陈国又是甩了一句： 没错，能用出龙抬头，状态下滑个毛啊，果然是家世在搞鬼吧。 铁党中的一人已经在呐喊了，这人也正是一位叶秋的死忠，爱偶像超过爱战队，差不多就是和陈果一样，很快接受了这种说法。 那个，你不会就是因为一个龙抬头觉得叶秋状态没下滑，所以猜测出了这么多吧？ 死党中当然也还有这种念头，很谨慎的。说起来，这也才该是理智的判断。之前那位就和陈果一样，脑残粉一个，更愿意接受对偶像好的各种说法。